在太阳节之际，德国政党和团体举行了亲中会、一级讨论会和音乐欣赏会。德国的政界、社会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亲中活动。会上发言者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，说他一生为朝鲜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，而且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。